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有人为了有趣把这场比赛直播到了网上，成为复仇之战。纪佐山的名字早就出现在了伤疤属性公布的优胜名单之上，而且是唯一的一个人生，还是一个造了主人反的人生。这样的身份颇受下层青睐，有无数人都默默记住了这个名字。然而也有些贵族出身的人看着身边毕恭毕敬的人生，对纪佐山嗤之以鼻。哼，一个卑贱的人生怎么敢对曾经的主人动手。成年之战本就是举国关注的大事，纪佐山的视频一出，自然有人讨论，当然也有人来看热闹。有人暗暗希望纪佐山能干爆展彦朝，也有人满心期待展彦朝打败这个不知好歹的人生，让那些被鼓舞的有些不安分的人生收收心。但是当纪佐山轻而易举逼停子弹，网络上便如同投入炸弹的水面轰然炸开。在这一瞬之后，视频评论瞬间突破了10万，并以狂飙之速上涨。怎么可能？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纪佐山的精神力已经精细到可以操控磁场了？这意味着什么？奇迹、希望，还有未来。在一片沸腾间，唯有罗西还能坐稳，自言自语道： 什么时候精神力进化到 3S 级了也不告诉我，真不够朋友。 现在不够朋友的纪佐山手掌如同研磨着什么东西一样轻轻搓弄着，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下，那颗子弹慢慢的被分解成颗粒，又再度聚拢。正常人这个时候已经吓愣了，前些日子被纪佐山击败的，以及在背后嚼过他舌头根的人，更是不住擦拭着冷汗。很多人都在想，倘若他们是展彦朝，现在怕是已经战意全无，瘫软在地了。然而展彦朝竟然在枪械刚刚蓄满能量后，精确的计算时间补射了一枪，在光弹甫一悬停下来，便改枪用鞭，鞭走如龙，朝纪佐山侧面抽来。有人在笑话性展的不知死活，而有人却暗暗钦佩起他死战的勇气来。纪佐山温吞道： 时机挑选不对，26。 说话间，光鞭触到纪佐山以精神力凝成的盾面上，碎成数段。但展彦朝居然飞身而起，以动力器将自己推射到半空间，抓住一片破碎的光鞭碎片，凝化成匕首，单手如转笔一般将光刃对准下方，往纪佐山肩上扎去。这是毫无花巧的攻击，是真正搏命的姿态。纪佐山后撤半步，立时撤去了精神力屏障，两颗光弹化为簌簌光粉散落一地，再难找寻。在动手前，他淡淡点出了展彦朝的问题： 不要轻易在我面前浮空。 他慢条斯理地计算着和展彦朝的过招次数：100 500 700。在报道第709时，双臂双手武器系统截然报废的展彦朝仍想要站起来，却被纪佐山一记横踢撂翻在地，左肩动力系统顿时失去了运转功能。还差一下就是710。在仰面倒下时，展彦朝身体全数的弱点尽数暴露在纪佐山面前，他甚至有心思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：爽，够本了， 这回换我做你的人生。 然而他想象中的击打和痛楚并未传来， 他的训练机被纪作山的精神力从关节处寸寸震裂，精确到了每一个最细小的零件，但包裹在机甲内部的躯体却是毫发无损。展彦朝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茫茫然坐起身来，便见无数块机甲碎片自他身上脱落而下。围观群众们震惊，我靠，手动出舱了。展彦朝直愣愣看着来到他身边的人。 你是星球未来的士兵，我不会毁掉一个优秀的士兵的。 不是因为旧情，不是因为仍有幻想，只是因为展彦朝在战斗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。说完，纪作山头也不回，大踏步离去。望着他的背影，展彦朝痛得浑身发抖。那么耀眼，那么好的一个人，他为什么当初会给弄丢了？为什么现在只留给他一个背影？而池小池的显示屏上，展彦朝的回忆值一路高飙，上涨到了72。 等一下！ 展彦朝挣扎着站起来，捂着仍隐隐闷痛的胸口喊道：“ 小金，你怎么办？你转换成阿尔法的能量不够。” 纪作山站住脚步，回过半张脸来，唇角微微勾起一个笑来。 不用从你们身上拿，我自己就可以转换。 经过本校、外校和全球各区域的层层遴选，战绩仍稳稳排名第一的纪作山，积攒的能量竟还不够转化为阿尔法。但经过多番测量，官方不可思议地宣布，纪作山向阿尔法转化成功。不论那些来自于各方的艳羡、崇拜和表白，纪作山也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体会到进化的滋味。不得不说，比退化舒服很多，也快捷很多。池小池作为纪作山身体的现任护主，当然对各项变化有着更直观的认知。在军队拨给的新别墅洗澡时，池小池低头检查了一下。 呀，又变大了。 纪作山有点羞赧。 池先生，别看。 都是男人，怕什么？没去过澡堂子啊？ 说的也对啊。池小池蹲进浴池，被热水一激，体内蕴藏的讯息素就淡淡的飘了出来。池小池感叹道：“ 哇哦，红酒浴。” 相比之下，纪作山是真心实意的失望了。 怎么还是这个味道？ 说是一样，到底还是不一样了。原先他的红酒和橘子的淡香信息素变成了红酒与薄荷的味道，就像是高级红酒里进了薄荷味道的精致冰球，闻了先是清凉，再是陶醉。纪作山嗫嚅着道：“ 刘老师，不是说好是牡蛎味的吗？”“ 我没跟你说好这个。” 池小池义正言辞地替自家孩子主持公道。 看把人家孩子给委屈的。 061的嗓音一时间软乎得不像话。 对不起。 不能这样差别待遇的。 洗完澡后，他裹上浴袍走出浴室。几个弟妹都乖乖地在各行其事。三妹在书房里画机甲构造图，四妹检查五弟的作业，时常指出他的数据有哪里错了。五弟探着脑袋边看边点头，小弟抱着一个苹果削皮，并切开放在盘子里。1、2、3、4、5，扎了五根牙签上去。池小池靠在墙上，身体沐浴在暖黄的廊灯下。他歪头看着几个弟妹，神态是很认真的温柔。061心念微动，却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心里反复只重复着他的名字：池小池，池小池。舌尖微卷，念起来有点可爱的名字，和他本人的气质不大相符。061不由得问：“ 小池，你为什么叫小池？” 池小池转身往厨房走去， 准备给弟妹张罗一桌饭菜，闻言张口就接道： 哦，罗密欧，你为什么是罗密欧？ 不跟你演戏呢，我说真的。 我爸妈起的，问他们去。 你的经纪人没有叫你改名吗？ 毕竟池小池这个名字在日常生活里还是挺可爱的，在娱乐圈听起来却有点闹着玩的意思。池小池麻利地系上围裙，取了一头蒜，坐在小凳子上剥。 池小池这个名字确实有人提过意见，说不好听，让我改。 061等着他的答案。池小池把一半白白胖胖的蒜丢进瓷碗里，低头说道： 我要是改名了，他要是投胎转世，该认不出我了。 又是楼影，怎么楼影总是阴魂不散？